千载难遇此僧团。关于严公老和尚同海默法师、海元法师、体光法师四人一起在同柏山塔院子结庐共修的那段往事，为了不至于因灭无闻，末学借此为之专录一篇。严公生前曾经对末学讲起很多海默法师的事迹，但是讲起体光法师的时候，因为严公习惯称人缘，而末学惭愧，当初并不知道体老的法名就叫做印缘。一直到去年正月，先从严公生前留下的视频中得知，如果不是那些有心的大德们拍摄低这些宝贵的视频资料，那这段堪称传奇的公案也都只能够随着严公的西去而就此埋没了。海默法师比严公长四岁，严公习惯称其为大黑老和尚，其俗家姓方，祖上是南洋巨富，早年父母相亡，是祖母将他养大的。他曾经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做过国民党三十军的参谋长，最初呢不信佛，曾经拆毁一所寺院作为学校。一次在朋友家借宿，顺手取来灵严经阅览，顿觉有悟，于是忏悔前非，将寺院重新修复归还。无奈就入同柏山礼全结宫。严公的师伯当时禅门有南虚云、北全结之誉，出家了。民国26年，大黑老和尚的祖母去世了，为报祖母的大恩，他结庐守墓三年，每日诵经念佛给祖母回向。2008年秋，严公对末学讲起大黑老和尚为祖母守墓的事，仲是满含热泪咁样赞叹讲啊，大黑老和尚的孝心，那个真是感天动地啊。我估计呢，他应该是在守墓念佛的三年之中就开悟了。1964年，大黑老和尚住释宜阳院灵山寺，从此摒弃蔓延，于寺后掘出一个土洞，自号大黑佛，居洞内精进念佛，曾经两度感得弥陀放光，预示他往生之期。1968年9月23日，大黑老和尚告别众弟子，往生西方。严公往生前的四个月，同南洋的居士们讲起当年结庐共修的往事的时候，众赞叹讲啊，大黑老和尚好辩才，乜嘢经都会讲，甚至清晰地记得大黑老和尚喜欢吃煎饼。在场的刘居士呢问严公讲，你有没有讲过经啊？严公笑住讲，我呢净系识得种地做嘢，乜嘢经都冇学过，就系会念阿弥陀佛。海元法师比严公细四岁，俗家姓张，唐河县大河屯乡张楼村人，自幼受佢嘅姑母影响，好细呢就立定咗弘传佛法嘅志向。13岁礼太白顶云台寺全在法师披剃，16岁到武汉归元寺受具足戒。民国33年春，海元法师40岁下同柏山到北京参学，一去了50几年再冇返去。元师曾经在弥勒院同埋广济寺常住，所遭嘅磨难呢喺呢度唔忍心详说啦。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委派海元法师到灵光寺守护佛牙舍利塔。当时的整个西山仲是破败不堪，寥无人迹。75岁的海元法师在这里孤身守塔，自劳自食，朝禅暮静，精进不懈。1999年的腊月， 海元法师安详事迹，众弟子感念师恩，诸其圣像供奉子来，慕名到寺院瞻仰者至今络绎不绝。提到海元法师，严公极力赞叹话，海元修行呢，那个不是一般的精进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都会不记得了吃饭，不记得了睡觉。听黄春生老居士讲起，海元法师写了几十年的信给严公，严公收到信之后都会找黄居士读给他听。文革之后，仲是因为海元法师在来信中及时告知了宗教政策的走向，来佛寺才得以及时重建。体光法师俗家姓元，河南汉城人，生于民国十三年四月，14岁只身入唐河县黑龙镇的法山，礼普化寺海山法师披剃。严公并未讲清楚当初四个人结庐的准确时间，但是末学从几个人的年谱推算得出，大约应该是在民国29年到32年之间。因为在民国29年之前，体光法师呢还未出家，大黑老和尚正在度为祖母守墓。而在民国33年春，海元法师呢就去了北京，再不曾呢翻过铜柏山常住了。据体光法师的年谱记载，体老19岁的时候赴湖北武汉宝通寺受具足戒之后，经赴灵岩山参拜印光大师舍利，并在道场常住数年。随后体老头云门寺追随虚云老和尚集定参禅，亲历了云门事变。当体老去探望虚云老和尚伤势的时候，老和尚赠偈一首，催促他马上离开。偈曰：这个亚师永不同，灰头土脸遍擦尘，镬汤炉炭常游戏，披帽大角随转轮，臭气熏天人难近，三界内外觅无踪，若问行年经几许，非色非空非古今。而当时的体光法师年仅27岁。末学听唐河县普化讲寺的住持如真法师讲起，体光法师离开云门寺之后，回到铜柏山塔院寺住了将近两年，再后来应该一直在云居山真如寺常住了。但是我们听严公讲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段往事，推断在这十年之中，体老应该是翻过铜柏山。严公讲了，红卫兵呢叫印员站在长板凳上边，条颈里边呢就挂了一个小磨盘，点知道啊印员人哋识功夫啊，喺板凳上边扎住马步，纹丝不动。有个红卫兵呢用脚去踢呢个板凳，结果呢点样踢都踢唔喐，佢就叫嚟好多人一齐踢，板凳呢倒下啦，红卫兵呢亦都跟住呢一扎咁样跌低。再睇下印员呢仲係扎住马步稳稳当当企喺地上边。呢啲红卫兵呢吓坏咗咯，再都唔敢斗佢啦。仲听如真法师讲起，体光法师80年代曾经多次返铜柏山探望当年嘅道友。1990年起，体光法师住持清源山，光复祖师道场，直至圆寂。众弟子将佢嘅法体装缸葬喺弘济禅师塔旁。本焕老法师赞叹体老曰：体光禅师消时出家，同精入道， 执持禁戒，饱参实学，众庆清源早庭，逐演百丈家风，暗淡接众，道风远播，道众无数，实乃僧人之楷模也。体光法师圆寂之后，他的弟子门人为报师恩，发心在铜柏山将体老的指甲和头发建塔供奉，严公欢喜赞叹，遂亲赴塔院寺为其选址。2011年11月12日，体光法师舍利塔于塔院寺落成。末贺曾经有幸听体老的高足演智法师讲起，我们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有些不尽人意，或者是得到老和尚加持了，结果又选到老和尚当年住茅柏这个地方，大家都很满意。海默法师修学禅宗和法相为识，海源法师禅静相修，体光法师专修禅宗，海贤老和尚专修净土，四位老人家各自修学不同的法门，但是都能够在一起共修，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和合僧团，最终又个个成就非凡，实在是古今稀有。末贺涉自以为贤公四人结庐共修这段公案，将来有再入中国佛教史的必要，难养感佩之情，借此为之一赞。五内潮涌泪山热，心俗贤公思当年，丈夫为断生死路，慈亲出家入深山，塔院结庐尊六和，得名震撼万古传，中门教下原无碍，净土法相宁非闪，因何白雪咸不厌，千载难遇此僧团。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如来设教随时逐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持花严经者若自此诸佛根本法论，而小事诸经，不亦狂苦？持法花经者若自此一乘而浪言如经讲成佛，皆不圆满，不亦妄苦？持宁严经者若云为此经能开智慧而如皆不能，不亦如苦？持金刚经者若云为此经绝上超中，能速登佛地而如皆不能，不亦痴苦？持无量寿经者若云为此经为如来正说第一经，而愚者皆不能了脱生死，不亦大谬苦？有言者为和合二圣寒山与十德作诗赞曰：和气乃众合，合心则是和，世人能和合，快活乐如何？回首贤公四人结庐共修这段公案，让我们不难看出四位老人家修行不同法门而能够各自有成，早已是势在必然，理所当然。农历四月十四日，这篇文章已经作出。末贺和印智法师再登铜柏山，到石盘莲花寺拜访年已八十高龄的上印下僧尼师，想从老人家口中了解一些贤公生前的事迹，但是非常遗憾，印僧法师虽然是和贤公认识多年，但是就讲不出比较具体的事例，只是不停口地连声赞叹贤公的种种美德。我们准备离开之前， 走入大殿再次参拜，就无意中发现了大殿入面供奉住贤公的剃度恩师全戒公和贤公的师爷上真下空老上的德像。看到两位高僧的德像，却猛然唤起我一段淡忘的记忆。2008年冬，贤公在千佛寺曾经同末学讲起真空上人的一些修行故事，还讲起他曾经同大黑老和尚一同步行到北京，迎请师公真空上人的灵骨回同柏山塔院寺建塔安葬的动人往事，只是没讲清是在哪一年。末学后来查证得知，真空上人在清末文初堪称禅门石德，晚年应北方诸弟子祈请，常住北京弥勒院，同南方的高文寺同金山寺遥相呼应。当时禅客皆知，南有高文、金山，北有弥勒禅院。1952年，真空上人入定14日之后，端坐而席。末学到塔院自寻访，确实看到了真空上人的舍利塔。之后末学又翻看了大黑老和尚的年谱，确实记载有1954年大黑老和尚去北京迎请真空上人灵骨的事情，只是没有提到贤公。末学和印智法师又专赴北京拜访海元老和尚的传法门人上演下道法师，听演道法师讲起当年海元法师亦曾参与护送真空上人灵骨回到同柏山。于是末学成此因缘，将此事增补于此。